冇錢買酒啊！我今晚啊點樣過啊？冇錢買煙啊！我今晚又點樣過啊？要食西北風啊！講理想又有乜嘢錯？ 哼，係咧，即係講理想啊，有咩錯咧？即係講下呢個，哇！我真係其實唔好想講，有錯啊！一講呢、這個。呢、這個慳仔又真係唉唔識講，我呢排咧一出咗呢單新聞咧，第一日已經瞓唔著咯。琴日出呢單嘢， 今日係2月25號錄音嘅。 有我就喺我喺旺角，咁啊同阿司徒文俊開嗰間鋪頭食飯，咁啊我見到蛋蛋喎，蛋蛋喺度報，即係嗰個傳媒，即係網上傳媒嘅朋友。咁我哋已經講緊呢一單嘢啊！咁啊，我都未知得清楚，咁我知道有個靚女，其實都唔熟。我見到之後頭先見到佢啲身材啊，嗰啲高度啊，年紀嗰啲，我第一時間笑 啦， 我笑嘅，哇！1米55你都叫 model， 1米55 你都叫 model， 咁啊，我又咁樣講嘅，跟住原來之後我先知佢死法咧。我跟住覺得我屌，唔應該攞佢嚟取笑。OK， 但係當然啦，我係未知佢嗰個死法咁樣查緊嘅之前，我係攞嚟取笑。 但係佢死就唔知點樣死，即係死咗後咧， 死後就知道方法咧。咁就係話啦，如果以新聞嚟講就係肢解佢啦，跟住就煮咗佢啦，即係情形就啱啱嗰度咩起咩 集血尋梅又好乜都好， 集血尋梅嗰度死啊！ 黄 尾黄尾冇咩回廊啊？ 正义回廊 咁样咯， 我冇睇。 正义回廊就 你有睇噶系嘛？ 睇过啦，就悭咗佢老豆老母啊嘛。 哦，嗰出系就系 啊，杀咗佢老豆老母，跟住煮又摆喺雪柜啊， 好似冇煮到系嘛？分开啫， 分斩件咯，咁啊周围抌咯，啊抌去咩咯？ 咁咪好似嗰个踏血寻梅一样咯， 系啦， 踏血寻梅抌喺世纪美佳士呢度附近。 咁啊好多嘅，其实香港又试过好多单嘅，咁啊试过有個精神即係唔係剔咗嘢嘅太太啦，咁啊殺咗一個十幾歲個女啦，咁啊仲有一個咧就唔知佢殺緊咗嗰條友，咁啊佢做街市嘅，咁啊連埋啲肉啊點樣賣埋出去咯，即係呢幾單我都好有印象，呢單又係一個好有印象，即係我唔係可能因為我就少話可能有少少取笑啦，咁跟住其實一個反差就好撚大啦，一知道咁樣幾人咁樣處置法咧。我就覺得我之前講嘅嘢咧，咁嬉皮笑臉啊，覺得自己好撚，即係咧自責喺度，即刻有即刻有啲譴責，我唔使譴責嘅，我自己會譴責我自己嘅。咁我自己咪成日唔開心咯。跟住哇，原來咁樣死法啊！哇，原來咁樣搞法咁樣唔得啦。咁啊，我跟住就直頭追呢單新聞啦。平時我對呢啲新聞咧，我敬而遠之嘅。大佬呢啲咁嘅負能量，你真係唔好喺我面前出現啦！你知道我個人。我好心麻噶嘛，大佬啊，即系我好正能量噶嘛，咪先咧？即系一见呢个负能量太负咧，我其实我真系唔想出现嘅。但系冇办法，因为我耻笑过咧，即系我耻笑过佢呢个死者嘅嗰个高度咧，跟住我就觉得有阵真系跟住啦，真系 要关心下， 要关心下 赎罪下咁样， 快赎下罪啦。咁其实坦白讲，呢个犯罪家庭嚟嘅，即系而家以 現有嘅資料， 個主謀 我唔清楚啦，即係我哋唔可以估計啊！你知唔知司法公正啊？係先阿恩仔講咗一個陰謀論出嚟，其實我係有機會噶，即係頂替咁我哋又唔講得啦，因為同埋司法公正啊嘛，即係依個好好嘅 point， 我又唔講得啦，冇辦法。即係我自己而家以事實去講，哇！真係愛燈事嚟嘅喎。 唔係你唔可以講佢嗰個，你唔可以講佢嗰個猜測啫。你可以讲 个古仔咯， 系咯，你可以讲一个古仔系夹到佢嗰个猜测噶嘛，系嘛？ 即系阿欣仔有个古仔嘅咁样，我即系一个古仔嚟嘅啫，唔关呢单案事嘅。我而家大家尝试下讲下讲唔讲到啦。咁样我讲咗我个睇法先。哇，呢个犯罪家庭嚟喎。个老豆原来系一个前警员。OK。嗱，即系其实系一个不正职嘅前警员啊。我唔系话你 即系隔咗职噶嘛？ 佢可以退休嘅。 退休 冇告到佢好似 冇告到，因为佢涉嫌一间强奸案。 哦，咁就俾佢 提早退休 啦，提早退休啦咁样啊。咁其实冇问题，但系我好肯定，呢个所谓嘅主谋啦， 即係當然有故事是相確的啦，我哋有個説話就是相確的啦。呢、這個主謀啱啱講，喂佢可能係冇做過刑事偵緝嘅。 嗯， 即係嗱啱啱講，即係你知道我都同啲差人都幾熟㗎啦，因為啲親戚關係啊。咁、有時我哋都會攞啲案件嚟傾下噶嘛，即係唔使問嘅。第一時間就估你個失蹤人口嗰個親戚朋友、最親嘅人。 嗯， 啊，那個死者啊，嗱，個死嗰嗰失蹤嗰、那個，或者死咗死者嗰個爸爸媽媽、男朋友、同事，慢慢咁樣延伸落去，一定係噶啦。OK， 咁而家 即係你 通常阿老公報話老婆失蹤咗，咁就第一嫌疑犯一定係老公先得，唔係即係嫌疑一定係查佢先， 查佢先啦，一定係噶啦。 係啦， 咁佢點解識最後發同呢個死者一齊嗰、那個就係佢個大仔啊嘛？即係個司機嚟噶嘛，係佢僱用嘅司機啊嘛，係同呢個女子嘅最後一個見面。喂，你要解釋我攞到佢嘅不在場證據，其實坦白講，差人點解咁快報案？就係喺呢一個男仔，即係呢個司機， 即係呢個叫錢大伯啊。 啊，錢大伯， 即係佢前夫個老嘅大佬啊。 係啦，呢個司機佢嗰個證供同埋個不在場證據做得唔好。坦白講，如果譬如你是一個警察，你是會知道，你會知道差人點樣會諗呢個先？第一時間除了諗佢最親戚嗰個老公，即係探仔嗰、那個仔之外，就一定係諗呢個司機，因為呢個司機最後同死者最後死者一齊嘅嘅人，暫時係啦。咁實係有嫌疑。咁你嘅車牌喺邊度？而家咁多天眼，你一定係揾個係好合理嘅理由幫呢個長子。 嗯， 這個仔，這個司機洗脫佢不洗脫佢嫌疑，所以就如果呢個差人連呢一樣嘢諗唔到，佢坦白佢只係做咗個差人啫。 嗯， 佢係冇做過 CID， 冇做過刑事偵緝。 嗯， 即係呢個最簡單最咩？即係最簡單就係、是、你學堂都有教嘅，即係俾翻曬先生啦，話俾你聽。 即係你啲資料係透過你個 唔係我有呢啲睇戲都知㗎啦。 得 啊！冇透過邊個呢啲嘢真係 比較敏感。 即係冇咩敏感，又俾人屌咁㗎係嘛？ 又要 unfriend 人， 又要俾人 unfriend 係嘛？咁樣樣樣係咪先？ 咁唔係你嚟㗎嘛？ 係啊，個個撚過 嚟。個個佢係佢，你係你啊？ 發嚟㗎嘛？而家屌你咯，咪知撚先？跟住梁齊欣，我覺得不覺不失啦。點解會咁撚咁撚斬啫？係咪先？咁阿蔡若如個仔死咗，點解啲人咁開心啫？朱蓮發嚟噶嘛？坦白講，而家係咁撚樣啊嘛，佢唔會講。哎呀，如果有後生仔死撚咗，哎呀真係慘啊！咩係好撚慘？咩蔡若如個仔抵撚死，而家係咁撚樣啊嘛？個市個而家個人係好撚扭曲噶嘛？好似呢個家庭咁係好撚扭曲噶嘛？呢個家庭係扭曲到點樣咧？個老豆就～涉嫌個強姦都係洗甩咗啦，法律嚟講佢係冇罪啦 ，OK？ 好啦，但係咁佢係而家佢而家主犯咧，其實而家喺個證供嚟講，但係個仔原來通緝犯嚟嘅喎，即係嗰個前夫啊， 前夫仲係通緝咩？定係坐咗啦已經？ 通緝犯， 佢話涉嫌有話之前扮基佬交友，佢冇捉到啊？ 係冇捉到，係通緝犯嚟 㗎。即係呃咗人哋幾百萬啊？ 500萬嘅。咁而家我暫時所知嘅數據啦。 即係依單嘢其實未完結嘅案，即係佢係嫌疑人嚟嘅。 得， 明白明白。 嗱，當然啦，可能到時節目出街嘅時候，因為今日係24、25號啫嘛，節目出街就可能有更加多資料啦。而家我只可以講而家我眼見嘅資料攞嚟講。喂，咁點解會有一個咁嘅屋企咧？嗱，啱啱講呢個屋企好奇怪嘅 ，OK？ 即係如果以有限嘅資料就話呢、這個死者佢係供養緊呢一家人，OK？ 咁仲買個層樓，而家涉嫌而家咁講啦， 係 買層樓俾華利山嘅， 係咪俾華利山？ 啊，俾華利山嘅，咁啊豪宅就俾佢成家住， 加多利山定俾華利山？ 是撚打啦，俾佢成家住，咁即係話要因為個死者要買呢層樓，就分裝不勻，因為佢呢層樓亦都有寫埋佢屋企人嘅名嘅，OK？ 好啦。點解要一個前妻去養呢户養活呢一個家人咧？好扭曲。 嗯， 即係可能有啲把柄俾人捉住， 或者 啊， 即係估啦， 估啫。 即係我哋要估啦。 我大把分析，不過真係唔知會唔會妨礙司法 公 正。 我試下咁， 應該唔會嘅。 會唔會係咁樣咧？個故仔可能會咁樣啦。太子仔溝條女，條女結緊咗婚，但係有個咁嘅水魚。 冚家產上市公司個仔過嚟溝我， 嗯， 我即刻就話屌你老母，我而家同呢個老公離婚㗎啦，屌你老母，你咪溝我咯， 啊， 跟住好啦，咁佢即係掟煲唔掟蓋， 嗯， 啊，留翻佢 荷蘭水行，有兒 在，有兒在啊， 嗯嗯， 啊，我就跟住咪養你咯，啊，咁但係啱咪講，如果我咁我仲要照顧你屋企人，我梗係順便。不如你大佬係識揸車嘅，俾你揸埋揸，我做我私人司機咯。 問多樣嘢先，講多樣嘢。 啊， 女死者四個仔女。 啊，係啊係啊。 兩個前夫生，肯定咗啦。 啊。 兩個係現任冇註冊嗰個淡仔生。使唔使驗一驗 DNA 啊？ 咁呢啲就人哋嘅家事關你撚事。 即係我問你使唔使啫，牛哥？ 哦，咁啊，咁啊，我就要嘅。 咁唔係，絕對係要知道嘅，因為。 同埋佢兩個係根本佢 唔 係，同埋佢兩個係冇冇註冊嘅，同現任嗰、那個。其實現任其實佢個女死者係結過一次婚離過一次婚嘅啫。Suppose 而家係單身嘅，所以其實咧 法庭上又好似 冇嘅。而家所有譬如個女死者有咩要做咧，佢老公係做唔到嘅，係一定要揾翻佢阿媽老豆去做嘅，即係簽紙啊、剩啊、 死亡證啊， 係啊，即係唔係嘅，佢冇結婚就唔係嘅，即係香港係冇事實婚姻 嘅。朋友嚟嘅， 即係當年點解我哋會爭取 同 唔係唔係唔係唔係 個消息係嗰條女仲未同呢個 現任去註冊嘅冇啊， 未離婚， 我直情現任都冇離婚啊， 應該冇離婚，冇離婚，現任冇離婚。 嗱，總言之，唔係 喺你喺 佢話 等等前任，唔係 佢講前 唔係 佢寫啲 淡仔講淡仔，佢係冇註冊嘅， 冇註冊係啊。 系啊， 即系你一讲紧同嗰个杀人犯冇离婚，唔会系咪啊？ 前夫 可能办咗手续啫，系嘛？嗱，呢个大家唔知啊。 唔系，咁应该 咁你 办咗手续， 你要 分 对 个中嘅， 你要分 对 份遗产，你就梗系 嗱，你等等先啊，牛哥。 唔系，big sense先啦。如果你要分对嘅份遗产，其实我哋节目出咗街已经知呢个，你分嗰份遗产。你一定要以為而家個丈夫先分得噶？ 唔係，咁我而家問問你先。唔係，我而家問問你。 我嗰兩個仔分就得啦，我使乜分？ 十八歲之後喎， 十八歲，而家個大仔十歲啫， 仲有八年，點等啊？ 唔係，而家我問問先。 我如果咁撚急，我要懟冧你，我就要攞塊錢啦。 你唔係你嗰個未離婚個消息俾我聽，我暫時睇新聞未啊？你 估 佢即係而家現有消息就唔係現 咁你點攞錢啫？ 現有消息就同淡仔個太子爺冇結 婚， 就肯定。咁所有。即係點解我哋要爭取同性平權，要可以結到婚？就係話，譬如呢啲咁嘅 case 去殯儀館簽字，所有死亡證個另一半搞到，而家探仔太子爺搞唔到啊！ 搞唔到， 係嘛？你明唔明點？即係點解要結？ 爸爸媽媽搞嘅。 即係點解我哋要講個結婚個重要性？ 你講嗰啲係即係對於死亡上面法律文件嗰啲啫，嗰啲就依家探仔嗰個搞唔到啦。 嗯。 但係你話遺產嗰啲咧，佢應該有。 遺產應該未必搞到，分俾佢仔女啫。 事實婚姻嚟噶嘛？ 點？ 冇事實婚姻嘅香港。 唔係， 大陸 有，應該有。如果唔係何鴻燊同四姨太嗰啲點樣搞啊？ 佢嗰陣時大清律例簽，佢唔係佢一早分咗，一早寫曬遺囑嘅。同埋佢嗰陣時係大清律例，大清律例就可以娶妾時有嘅，但係而家後屘取消咗。 幾年已經取消。 即係而家香港係一夫一妻嘅啫。 咁啊， 所以冇事實婚姻嘅。 四太應該係七幾年之後同佢結嘅啦啩。 寫咗遺囑啊，有遺囑寫好咗，跟住同埋可能用仔女去分啊。 OK， 即係你明唔明啊？依個我都幾明啊。 當然啦，我哋節目出街就已經全部個來龍 知 好多噶啦， 會知多啲啦。 我就而家講。 即係你懷疑， 一個係我自己嘅發泄嚟嘅，唔好意思啊，我係攞咗網友出嚟起個機啦嘛，冇辦法，真係。 其實我 真係覺得要講啊，真係咁啊！佢今日嚟砸我話聲咧，我真係驚，即係我有良心過，因為恥笑咗佢之後， 我真係 即係做人真係唔好立亂講埋呢啲咁樣街嘢。 其實應該話咧， 我撲街啊！我嗰剎那， 即係其實 哇咁樣死法啦！ 你熟做 啲講啲咁嘅嘢啊！大庭廣眾喺啊！知道民進間報道，仲有彈彈俱樂部個名著名著名網網媒，屌你老味就係講埋呢啲咁嘅嘢喺度笑，你咪咪一咪唔做咩做乜撚嘢 model？ 哇！咁啊，我真係喺微笑面，一得翻屋企見到佢條，哇！又斬又煮喎，屌你老母啊！佢人我真係其實崩有少崩潰啊！我琴日有少崩潰啊！我成晚都真係唔好舒服咯，成晚唔好舒服啊，眼光光。眼光光，咁啊都有我有飲啲啊，飲啲酒啦，咁飲酒啊，咪醉醉地咯，晏晝已經飲噶啦，我又飲啲酒咪醉醉地咪 眼光光，而家飲一陣間酒咪瞓瞓咯。所以你個message 咗覆唔到啦。即係坦白講，即係我想要就話咗俾你，一個混亂嘅家庭啊。即係其實男女雙方都非常混亂，價值觀扭曲，咪會做出一啲話呢啲匪夷所思嘅兇殺案啊啊咁樣樣咯。你個核心價值唔同咗啦嘛。一個涉嫌強姦嘅差佬，哇！哎，屌你老味，一個屌你走數嘅仔， 唔係啊，騙直情係呃錢啊， 銀騙嘅啫，兒子啫嚇，通緝犯，哇！一個十五歲生 B B。 誒冇十七歲大肚， 十七歲大肚嘅， 十八歲結婚 嘅妹妹即係李家超個太太咁上下，哇大佬你好扭曲啊嘛，啱啊講係咪先？ 即係話沒有最荒謬就只有更荒謬咯。 咁你一個咁扭曲嘅家庭裏邊， 扭曲個 TVB 喜劇， 發生一個咁啊發生一個咁扭曲嘅兇殺案，咁又合情合理嘅喎。 我叫你唐細佬寫定劇本， 唉唔好啊， 肯定會拍戲。 佢杜琪峰啊，即係唔使上啊， 肯定會拍戲。 但肯定唔使上啊嘛。 香港上呢啲香港上到啦， 唔撚知你啦。 寫定個劇本得㗎啦，一定拍得到戲。 我都可以寫嘅呢啲劇本，好撚簡單。但係扭曲嘅社會嚟啊嘛。OK， 好唔好啦？唉，講呢度我應該發展得到嘅，應該 OK。咁啊。 即係希望多啲資料啦，到時再跟進啦。因為依單都係大新聞嚟嘅。 唔會再講㗎啦，廢撚窒事啊！咁你希望你網友， 我真係一路都覺得呢單冇咩好，冇乜值得跟。 唔係，證明咗香港社會好荒謬。 我自己講嘅啫，我而家就咁講。 係純粹為咗贖罪嘅啫。 係啊 係 啊， 即係我哋以前細個咧，你記唔記得咧？睇啊，唔記得睇 TVB 嗰啲鬼故定乜鬼嘢咧？咁啊話即係有個女仔咁啊死咗咁登個車頭相喺張報紙度，咁跟住有條某條馬佬啊， 好靚女啊 嚇，咁啊口賤話，哎呀咁靚女死， 即 係咁後生就死咗，可惜啊俾我娶咗啫，即係講完呢啲 咁 嘅嘢，跟住你就係細個睇緊完呢啲，你依家就講緊完就覺得好要贖罪啦，嘢根本我就覺得冇嘢會討論嘅， 卑鄙就唔好品嘴，唔好口賤啦，總之。我 係 好啊， 好啦，口賤㗎，即係你主要想帶出個信息就係大家唔好口賤。 唔好口賤啦，同埋一個扭曲嘅家庭就會有一個扭曲嘅事實，咁扭出嘅命咁啊呢個命案就合乎情理㗎啦。或者咧，其實好 make sense 嘅，或者咧一個咁嘅家庭，有啲咁嘅人，咁就有呢間一好合乎情理嘅命案，或者咧 OK， 咁啊都係啦。大家希望大家 CSL 啦，即係話 comment 啦、like 啦、留言啦、share 啦，啊咁啊盡快褪到佢有一千人個做直播啦嚇。咁啊，最後都同你同大家講一句，我 Facebook 俾朱克伯格 ban 咗，咁我會已經重新申請咗個 Facebook 噶啦。咁個新嘅 Facebook 嘅個網址咧，我會喺 YouTube 嘅下邊我會見到噶啦。 留言區 見到啦，置頂咗噶啦，同埋。在我 Gmail.com 的網站裏面，即是與亞牛聯絡，與亞牛聯絡那裡也都可以找到一條新的link的，希望自己加回我來啦。好啦，咁啊節目時間差不多，咁啊唔係節目時間多，是就此打住啦。啊，翻嚟啊，即係講下第三晚點玩啦，最後一晚啦，阿窿啊，即係坦白講啊，之前咧。你就去咗別墅玩啦，即係嗰日啊，咁應該精盡人亡啊！咁我都要補充下嘅，即係嗰陣我哋介紹咗個暗黑導遊嘅，從咗糧喎，聽講 啊， 從咗糧啦，咁啊要 即係翻返嚟香港啦， 係啊，真係， 唉，咁又介紹啲人去開頭， 咁冇辦法噶，唔夠資噶嘛，大佬啊 ，OK， 即係佢而家翻返嚟香港， 翻返嚟香港啦，咁啊可能啲網友撐佢唔起啦，啊，因為坦白講，佢翻嚟嘅時候個節目都未出街。咁而家就好撚多啊！話俾你聽，我有五六個網友話想揾佢啊！我屌你揾條毛咩？係咪先？ 哦，咁佢如果未， 唔係佢本身係澳洲人定加拿大人？ 澳洲 應該 澳洲 係嘛？冇理啦。嗱，總之暗黑導遊冇噶啦。咁你以後就要跟團咧，即係近啲暗黑導遊咧，就你要俾一 萬蚊。英文流搞團咪得咯？ 哇！我成日 四月份， 我就你時間啊！ 你四月份去跟埋你去， 我嗰啲梗係得啦， 即係預計 我預計四月，即係而家我係諗住嘅嗱，我講先啦，我講行程啦，唔怕講啊呢啲嚇，唔犯法噶嘛，係咪先？ 去旅行， 我係諗住咧，呢個端呢個復活節，一係就連埋清明，咁一係咧就五一之前，嗰個星期六，咁啊即係四月30定29，唔好理佢啦。但係因為嘅就睇咩咧？就睇下我使唔使陪我老豆 翻去鄉下，清明。如果我要過清明咧，我翻去祭祖咧，我就唔可以去呢、這個復活節啦。咁我就唯有去呢、這個勞動節啦。咁啊，而家同阿大的夾緊啦，咁樣。咁啊，如果有網友有興趣嘅，我未知邊日嘅，咁通常都係四月、三月尾啦。我就會話俾你聽噶啦。 取雞 噶啦，咁樣或者你到留意。喺喺 Facebook 嗰度，喺微信同我傾個計先咯，留個言先啦。如果想去，喺呢兩日噶，喺呢兩個日子噶啦。咁啊，到時大家啱玩咪啱玩，唔啱玩就再約啦。咁樣啊，但係你話想玩別墅咧，就一定要呢次一定跟我哋啦。我哋介紹唔到俾你，我介紹唔到俾你，除非你去到一日坦白講啦，別墅嘅主識住別墅嗰個人咧。就是我哋今日讲呢一间场，介绍俾你哋嘅妈咪个老公嚟嘅 ，OK， 好啦，咁你要首先点样要氹掂个妈咪，佢先有老公俾你啦，或者个老公会个，因为佢老公啊口痕噶嘛，口痕口嚟噶嘛，佢可以入嚟同你 social 嘅，佢会介绍俾你，如果你啱咧，就同佢哋自己丢啦，咁唔关我事啦 ，OK 啊， 咁我相信你问阿妈咪，问佢老公话想去别墅玩，叫佢俾佢老公个联络你都行嘅， 都肯嘅，因为咩啦？咁呢个老公咧，我讲先，佢唔肯收小费嘅，你俾佢你唔肯食要，咁如果佢你系谂住去玩，而佢唔收你钱咧，你哋识做俾个妈咪俾多少少啦， 系咯， 醒个妈咪啦 ，OK， 咁啊希望你自己识做，唔好做走我朵 ，OK。咁所以講一講呢間機場啦，呢間機場叫780。嗱，其實好撚奇怪喎，唔知點解喺越南咧，咁咧點解 數字啊？ 數字係咩嚟嘅？成日好，其實亦都唔係奇怪，好撚簡單。佢係嗰條街嘅780號。 哦。 啊，1127就1110。 1127號。哦。 啊，所以佢一定係佢乜金龍九零八咁啊，就908號。就咁簡單，佢咁啊，我哋就好易認佢喎，好易記佢喎。 咁啊，就一路死， 一路六四，咁啊就160 啦，一路死啦。 系啦，就係咁簡單嘅啫。咁啊，依家我哋叫780啦。咁780其實我可以阿碌你又唔知啦。其實780有好多點樣講啊？分店嘅，有好多分店嘅。佢有啲 但係就唔會間間要780啦。 唔係叫780啦，都係即係佢個老細就好 嗰個 總老細啊，好撚即係任業巨子啦，係嘛？可以咁講。咁佢又喺第五郡、第一郡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場嘅。咁當然第一郡就貴好撚多啦。我哋玩嘅第五郡，第五郡咧就係專貨唐人嘅。OK， 第一郡咧就專貨嗰啲日韓啊咁樣嗰啲嘅，因為佢嗰啲就唔識講普通話啦。咁如果去呢間場嗰啲，當然呢間場嗰啲女啲嘢未必一定識講。 我哋嗰晚個個識。 我嗰晚我嗰個唔識。 你嗰個唔識咩？ 我嗰個唔識。OK。OK， 啊唔使得嘅。 OK， 其实每一间场都有啲唔识讲嘅。 啊，唔系，我记得点解我话个个识咧？因为我哋有一段时间话差妹一定要讲广东话啊嘛。咁佢哋咧就算唔识讲，差妹都识 都识嘅， 即系几 三个六啊，四个六个 pair 啊，屌你都翻转头啊，嗰啲全部识嘅，叻捻过你。OK， 佢哋加捻过你，话俾你听。咁啊，当然你唔中意。咪好似我咁樣帶只鱷魚蓋咯，咁啊輪盤就唔好玩啦，輪盤唔玩得真係太嘥時間啦，玩唔到，即係我而家實戰過噶嘛，咁其實呢一場嘢有咩好處咧？嗱，佢就同我哋上次星期講嘅1127咧個級數係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 佢但係佢要俾1127有個好處，係咩咧？佢哋收手機， 啲女收手機， 係啦，坦白講先啦，1127啲女都唔會攞個手機出嚟玩嘅，但係咪有攞手機出嚟玩咧？梗係有啦，大的就試過一次，有條女喺1127定係定金龍，我唔知啦，就攞手機出嚟玩，特登彈鳩走咗嘅。 金龍啊嘛，肥妹仔啊嘛，四眼嗰個啊嘛， 係啦， 咁啊教師咁啊 嘛，係啦，嗰樣 啦。肥妹仔 抄我仲諗住抄牌啊！屌，點知佢彈鳩咗人？ 啊，因為 嚴鳩嗰條女喺玩手機， 邊個媽咪彈佢？ 大的啊， 大的嘅女咁樣，唔關事啦。咁依家場咧就好處咧，你連手機都唔俾你帶嘅，帶入去嘅，咁會收你手機嘅。咁佢收咗手機，其實你認為好處，喺我嚟講就唔係好處啦。 冇得抄牌。 抄牌嗰啲，其實會記到佢嘅微信呀，嗰啲唔關事啦。冇得翻譯啊。 我用你嗰個翻譯咯。 我sorry 啊，阿碌你唔知啊， 个键盘可能唔同啊， 冇错啦， 装个越南键盘俾佢咯。 唉，我冇识即安噶嘛，唔系而家唔系啦，嗱而家唔系啦，因为而家我咧已经喺我另外一部手机里边唔用噶啦，都啊叫做我已经装咗个越南键盘噶啦，下次我就自己带呢部吉嘅手机嚟咗俾佢俾佢用噶啦，我已经知噶啦，因为呢次其实好捻烦，烦咗乜捻嘢咧，沟通唔到啊，我同佢啲，我见女好难得噶。咁多喂，可唔可以好捻得咧？佢唔够海水靓嘅，但系都好捻得嘅。OK， 咁啊，总之 OK 啦，唔嘥时间讲，不如讲下你嗰个先。你嗰个都 OK 得嘅喎。 我嗰个中文流利啦， 系咯。 咁就夜晚都好唔错，非常之唔错， 非常之唔错啊！担唔担啊？嗱，我讲先，阿大的系咁捻耐都冇一件女担嘅。 又要講翻，其實咧夜晚，因為我哋夜晚嚟一 Q 先嘅，咁你夜晚嗰度其實我都半 Q 嘅啫，咁跟住朝頭早瞓醒又嚟啊嘛， 有 好啦，咁啊講翻擔唔擔啦，夜晚咧佢就淨係圍繞住你嘅袋底啊、勾根啊， okay. 就永遠唔識個頭嘅 ，OK 好啦，咁跟住我就奇怪喎，啊做乜鬼咧？跟住瞓醒咧，佢就担喎。点解咧？原来冲咗凉，即系咧，可能咧， 冲咗凉噶，而家都 系夜晚嗰阵咧，即系可能摸摸抄抄嗰阵个龟头有少少湿，佢又觉得唔舒服， okay, 所以就冇担。咁跟住之后早瞓醒啦，冲凉啦，干干净净啦，咁咪行。 又担，我屌你真系。嗱，我唔知点解啊。 嗯。 我上次去咧。就一是零擔的、海水都冇擔我嘅、哇！喺今年前唔係喂，屌三件係擔足三件， 我都係我三件都擔足， 三件擔足， 啊計埋 Villa 四個添喎， 啊你有一個，但大的又唔知點解喎，佢好似咁耐呢六次，除咗大酒店別墅之外啦，佢係冇擔過嘅，即係有時係咪真係睇人嘅？ 或者睇 住噶啦， 系咪 太细又揾唔到啊？ 系咪大的唔中意俾女担定？佢系投诉啊！ 屌你啦，冇得担啊！ 屌你老尾啦！佢屌你冇得担，佢想死啊！我真系咧，我真系咧，即系嚟，即系咁，我都喂大佬真系喂，我又觉得有一样嘢啦，即系要比一比，即系担呢一样嘢真系，其实真系，我就其实担又得，唔担又得嘅人嚟嘅， 我都系。但純粹係嗰種征服感啫，即係撳住個頭嗰下咧。 我有個自動波嘅，即係我就有一樣嘢咧，我就諗下大陸擔同越南擔嘅分別啦。嗱，呢樣真係我好撚清楚。大陸嗱當然啦，大家都要肯擔啦。OK， 大陸擔，佢係集中喺你條勁根勁嗰度嘅，嗰度擔嘅。OK， 即係好注重你嘅龜頭同埋你條鋸啦， 勾棘、 勾根啊，或者個勁部啦，嗰個原柱體啦，佢集中原柱啊，啱啊！大陸咧，我嘅經驗啦，當然有不能再準啦嚇。我嘅經驗咧，嗰條女擔咧係集中喺條原柱喺度擔嘅，真係食雪條， 嘅， 嚇嚇咁啊！大越南擔就唔係啦。 哇！打側個頭， 屌你老母，真係黐撚線！喂，真係全天候、全方位，乜撚都有。係 啊， 但係反而喎，對個頭就少衝擊喎。係啊，因為佢可能頭可能邊啲精啊，或者飆尿出嚟啦。佢又對個勁部、底部、袋底邊啊，乜撚嘢？ 比啦！ 哇！比啦！啊！屌你老母，瀨到屌你老母，真係！即系啜啊，啜袋底啊， 系好落力啊！你见到佢 好 落力啊！即系唔同大陆嗰啲机械式啊， 机械式啄啊嘛，鸡啄咁啊，鸡啄唔掂咪咁样咯。 人哋嗰啲系哇，真系好爱不释手咁揸住喺个手度，跟住搵条脷舐咁样。 我都好捻中意你嗰条腩，真系发乎情嚟噶嘛，真系发乎情嚟。即系喂，嗰个单嗰个感觉咧，你系屌你喎，即系如果你话净系喺大陆玩咧。你又覺唔？你又覺得深喉啊？嗰啲佢深啊，但佢深喉有卵用咩？佢只係照顧咗你個勁成支原主體啫嘛。你袋底有冇照顧？冇咧，試過未啊？俾人啜袋底試過未啊？佢坦白講，我喺越南呢一次咧，呢三次咧，當然其實佢條女擔嘅方法都有少少唔同啦。我覺得係好上彎山，好環迴啊。即係你覺得？ 是你細佬的全天候享受， 全面受到保護， 全面受到保護。但是坦白講，再講一次，佢帶佢呢條男妹係好少集中喺個龜頭裏邊， 嗯， 其實甚少添，甚少添，甚至乎海水都其實哇好撚狼啊！佢擔當都好撚，佢都好少喺個龜頭裏邊做動作嘅。但呢個就好奇怪嘅。 嗱，可能其中一個原因，可能佢驚你敏感咧，就係驚快啩。 咁我唔知啦，總之就三件女都全天候噶啦，但係就甚少，好似第三晚我唔好記得第三晚定第一晚嗰件女好似係冇掂過雞頭添嘅，好冇掂過雞頭添。但係你話坦白講，你話佢擔嗰種主動程度，你知啦，坦白講，我哋翻大陸玩，喂，你真係好似要矮要西。又要暗示明示，仲要俾逼你，屌你老母嚟啊嚟啊！屌你打啊打先有噶嘛，即系你系估唔到嗰种，佢都好似唔担咧，好似我 哇，会嘥咗，会 嘥捻咗佢自己咁样。 有个美食在前系嘛？ 屌你老母系咯， 不吃白不吃咁样。 即系你呢条唔系最呢条唔系呢条香肠嚟嘅，佢好美味 嗰种感觉， 佢觉得系好捻美味啊！ 海丝， 海丝啊，即系鸡髀咁喂。咁樣去 service 你細佬喎，屌你咯，冇你真係， 呢樣大陸真係爭， 真係爭好撚遠。 咁又唔係爭好遠嘅，都有遇過啲好咩嘅，都好大。 唔係咁坦白講，即係我， 但係即係平均次數嚟講，就真係 照顧嘅時間咧， 冷淡啲嘅係。 嗱，擔嘅時間， 嗯， 都係越南長，時間真係比較長。 嗱。如果你話， 因為佢全方位多 嘅話，如果你話K 茶嘅話就真係嘅，但係如果你話去酒店中就其實 都差唔多， 都好耐㗎。 哦，咁你知我 真 係含 到唔嗌唔停㗎，好多都係。 O K， 但係我又覺得即係時間嚟講，即係你唔使嗌。咁我都係嘅，坦白講，我三次都話，喂 ，O K O K O K 嘅 ，O K O K， 咁佢哋就 O K 啦。咁佢好自然嘅喎。跟住幫你攞個袋，咁啊入埋落去。即係坦白講，我而家我用緊嗰只0.01咧，牛油袋嚟噶嘛，嚇唔係以前嘅石子袋嚟噶嘛，牛油袋。大陸妹咧可能仲少人用啊，可能其他人少人用啊，仲用石子袋，佢唔識用個唔識扎牛油袋啊。佢越南妹識用噶咯，可能嗰時0.02嗰頭江本出嗰頭牛油袋已經用開，咁佢已經識用嘅話，喂佢係全程一攞住。擔完之後就屌到套完之後自己騎翻上嚟，跟住就急，跟住你啊佢啊，喂坦白講，我成日覺得一樣嘢咧，喺做愛嘅過程裏邊咧，你唔反轉佢咧，佢一路壓到你死為止，我覺得係，即係壓到你出為止啊，佢係可以令到即係你唔使，即係你點樣講，佢你係可以死屍咁攤喺度啊，即係嗰啲 service 唔同大陸妹壓到你壓攰，佢叫你屌你老母翻。啊！佢叫你啦，叫你啦，就掹出嚟叫你啦！誒，屌你啦！我你到你喐啦，唔該啫。台越南妹係冇，即係你坦白講， 勤力嘅，落力嘅， 落力。即係喺我哋嗰個諗法嚟講咧，做愛嗰個享受度咧，即係你唔好講射精啊！坦白講，即係三次我都有少少飲得太多射唔出嘅，我都有嘅。但係講緊佢個 service 享受度，喂，坦白講真係。比我哋喺大陸玩咧爭好撚遠，係 OK， 喂，真係，所以即係我決定噶啦，基本上決定噶啦，我諗住係三四個月就會去一次越南，真係洗條脷啊，真係，即係佢幫你洗係好撚過屌你咯，乜啲咩 啊啲外的洗， 外的洗禮啊，大佬，你知即係細佬陪你咁撚耐，係咪先？你都照顧下佢啊，哇，好撚滿意喎，大佬唔滿意唔關事。我肯定個細佬好撚滿意，即係啱啱講就係有啲咁嘅優點。啊，當然啦，我大啲話齋，要去就而家去啦，因為其遲啲越南經濟起飛咧，咁你就 又好似大陸咁啊貴曬啦，開始 貴曬啦咁樣。 我睇下越南盾如果跌咪得咯，唔關事嘅。 咁啊係， 越南但係我覺得越南有樣嘢好咧， 越南經濟好嘅話，個盾都唔會跌。 其實點解大陸而家咁嘅情況？我想講啊，咪一係政策。殺了很多女嬰的後遺症咯，啱唔啱先？而家根本真係男多個女好多，靚少少已經係做抖音直播下日都唔使點腦，已經賺好多錢啦，仲使乜出嚟咁辛苦 賺啲皮肉錢， 所以而家咪越嚟越貴咯。即係我嗱 調翻轉，如果越南係男女平衡啲，女多啲又可能好。 女多嘅仔， 女多男仔係咯，咁咪唔同咯。 即係我有講到就係葉言之，我都講少少啊。而家深圳大陸個價錢好冇？珠海而家去到3600-4600。 靓啲嘅，你有啲千八嘅， 我 有 千八嗰啲唔计啦，真系啦。 东莞4500， 东莞2500啫，哇！罗湖知唔知几钱啊？人间都回啊，即系以前嘅天上人间啊。 嗯， 五差嘢，3300差嘢一，快三千嘢快餐。 平台咧？ 平台唔知啦，冇问你，因为我永远问。 1200-1600，1200-1600， 5000蚊个嘢。过呢啲女同你过你老母都唔捻过啦，讲真，而家啲女唔成同你过，有3000蚊鸠同你过嘢咩？ 咁啊系， 嗱你啲系嗱，仲要唔一定系靓嘅，合眼缘 嘅 啫。 咁啊，应该好啲嘅， 即系后生啲可能应该 好啲嘅。 啊，咁啊起码 in 啲嘅，啊咁啊环哥仲好啲，就仲保持而家保持3000，啊有冇牛哥价都未知啦。 但系你冇得，你睇相嘅喎，你冇睇睇真人。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噶系噶系噶系噶系噶系噶系噶系噶系噶，咁当然啦。咁所以而家啲價錢係咁樣嘅話，咁啊一係就移師遠少少啦，去下大浪咯，去下常平啦。咁我節目出街嗰時候應該都係咪曳？我會喺常平搞個生日會啊。咁當然我有想再追啦，但係人依家好撚悶嘅啦。一澳門有3個人過嚟，香港有5個人。啊，咁而家8連埋我9個啦。咁如果譬如仲有網友嚟，咁啊真係你真係嚟先好啊！你唔撚嚟算啦，屌你唔好喺度留言啦。中意就嚟啦，微信同我傾啦，咁啊2500啦，個話，咁飲酒嗰啲啊天文數字噶啦，我哋啊，或者咧唔知點飲法噶，好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記住都係嗰樣嘅，要打賞就打賞啦，希望啦嚇，神山股啦嚇，最緊要啦，國內都可以買啦，最後如果冇我以前有我 Facebook 嘅，因為我俾朱閪伯格咧就 ban 咗個 account。而家我開嘅新嘅 Facebook， 希望網友加翻我新嘅 Facebook。你喺 gmail.com 嗰個與亞牛聯絡嗰度揾到我噶啦。如果你揾唔到我嘅話，啊，你試下你係電郵我啦，問我攞，我都俾你嘅嚇。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我哋食飯啦嚇，下個禮拜啊再見啦，拜拜。 拜拜。